锵锵三人行，哎，今天我又可以歇着了啊，因为谈的是我不懂的事儿，内也不能说完全不懂，内马尔啊，这个转会， 哎，内马尔谁啊？ 哎，我先给你讲内马尔， 对对对， 科普一下， 内马尔就是你知道香港的这个足球解说啊，你听就特逗，我原来看世界杯的时候哈，香港足球解说他们翻译球星的名字，比如说米高基逊呐， 对，不一样， 他跟这个咱们这个普通话里的这个不一样， 避嫌， 对，你知道用广州话呢，他一解说，我一听这内马尔一出现啊， 尼玛， 我觉得这天津人，尼玛就来了，这尼玛射门啊， 你知道还有那个 NBA 那个篮球球星叫 LeBron James 嘛，然后我一看是应该是香港翻译还是台湾翻译，雷霸龙詹姆斯， 对， 他那翻译特别逗， 挺来劲哈， 对， 这是格子报的题是吧？ 对， 因为对，其实我也想聊，但是没好意思说。 为什么不好意思呢？ 因为我觉得你不懂球啊。 不是你不是足球名宿吗？你 我 名宿了， 是应该是京城退役媒体足球界的名宿。 不是这个野球界， 那野球界， 野球界， 对，你看踢这么多年， 朝阳区第十二大前锋， 肚子越大是吧？ 对对对，就是一看肚子大的啊，腿粗的，这是当年踢过的。 那天、 哎、这有什么道理？ 你看那格子这身材就没怎么踢过球。 包括我可能是偏见啊，就是说，我又觉得呢，有的运动你看运动员身材都挺好， 网球，但你网球是典型。 对，但你比如说，你看乒乓球，不打了之后，你看刘国梁。 对 吧？但身材这东西是说明什么呢？ 打的时候也这样。 刘国梁是易胖体质， 对， 肉乎乎的， 就跟咱们仨一样。 对，无论哪个体育项目， 那是不是说打乒乓球不能减肥呢？ 打乒乓球，你像福原爱，基本上没什么肌肉，我觉得就乒乓， 可能还是靠反应快，对吧？ 反应快，他不需要去加强肌肉训练呀、啊、什么之类的，他只要。这个步子敏捷，然后反应快就可以，我觉得啊。 那天我跟潘老师这个，我们俩先聊天，潘老师跟我说：“我跟你说，我现在要瘦30斤，我踢起球来自己都怕。 瘦起来我自己都怕， 我自己都追不上， 把球传给10秒后的自己。 哎、还是说说尼玛，就是 内马尔 、 好， 内马尔这个事儿的点在哪儿？明素， 他的点啊，在于他，我觉得破坏了整个足坛的生态体系。”跟规则 搞乱了市场， 就是2.2亿欧元，就是在他之前的 2.22亿欧元， 17.7亿人民币， 少了一个二是吧？ 对对，你这一点就够这顶咱们多少年收入？ 哎、啊，就是第二名是1亿，就你就会知道这中介本来啊，你比如说从5000万到1亿之间，可能用了10年的时间，像托雷斯啊什么之类的5000万， 而且1亿是去年才出现的。 对， 之前都没出现， 在第二年直接就翻出了2亿去，这个是完全破坏生态。它另外一个破坏生态的点呢，就是俱乐部之间的竞争，你国家不能掺和进来。 就现在、哦、这个有国家的掺和， 现在就成了国家战争。 对， 哎，你给我讲讲为什么？我知道不就是什么大巴黎人那个给的这个钱吗？ 对，这个格子可以讲啊。 他这个， 因为他的主队是巴塞罗那，是把内马尔给卖了的。 这个 这么哭的、啊、 这个事儿，我为什么感冒这个题？我觉得这题我能聊一天，为什么呢？我那天我跟 哭一天， 我还跟小金说，我说我这翻我那个懂球帝啊，我翻出我读了100多条关于内马尔转会的新闻，从7月读到8月，100多条， 嗯， 然后每一条的后面的评论我都看了。然后基本上最多的评论就是这头顶上一个绿帽子，什么他对你不好再回来啊什么的。然后他这个原委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内马尔在巴塞罗那可能拿不到他的核心位置。 那他都在梅西后头。 在梅西呢震古烁今这么一个球员，对吧？结果然后内马尔呢，那另外他在巴塞罗那他可能拿不到更高的薪水了，因为巴萨的这个薪水已经到了他整个收入的67%，而欧足联规定的70%是上限，基本到上限了。你不可能再比梅西高嘛，对吧？ 嗯， 所以金钱和这个成名这个因素之下，他觉得还对他来说转会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但是呢，巴塞罗那来说，这个是个非常惨烈的一个新闻，因为这是王储，那梅西已经30岁了，你一个球员前锋踢到33、34岁差不多了，对吧？内马尔才24，但大巴黎呢，本来呢也不是什么强队，他就法甲。五大联赛法甲已经过去小20年没有拿过欧冠了。 我得插一句啊，这个王储在英国是一个特别怪的一个事儿。 怎么说？ 为什么？因为英国女王都90多了， 啊， 查尔斯王子都60、70了， 储那儿了，储那儿多少年了？ 储了一辈子，现在直接要传孙子了，不给王储了。 所以你看这个， 所以一般 这种王储很惨的啊。 这就我们说，你提前说好一个事儿，最后基本都实现不了，就这么回事儿、结果这个巴黎圣日耳曼呢，按理说也没这么多钱买，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所以这又回到这个王冲老师的话题，等潘老师到这儿了。因为这个巴黎圣日耳曼，他背后是卡塔尔的财团，卡塔尔财团的背后是卡塔尔国家主权基金。所以现在这就为什么巴萨想要去上诉，想要打官司，就觉得说你把我这王储挖走的钱、不是一个正常俱乐部该有的钱，2.22亿欧。那如果你是卡塔尔的，你卖石油的这个钱，那你想为什么卡塔尔今年这么急于想去出手买这样的球星，然后打到这种国际轰动的头条？是因为卡塔尔今年情况非常不妙。卡塔尔 都跟他关系不好了， 都断交了，所以体育和文化成为卡塔尔最后可以退守的堡垒，而且2022年的那个世界杯要在卡塔尔举办，所以他在这之前在足球界他还不能泄了气儿。 他这个钱是怎么给巴萨的啊？他是有套路的，因为他如果直接通过巴黎来给巴塞罗那的话，他这个巴塞罗那会告他，而且违反了财政公平原则。他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 为什么违反财政公平原则？ 财政公平原则就比如说你这一年的你的花费不能超过你的经营额的多少一个比例。 对，我就说我就外行要请教一下这个，我不太懂这个，这不是市场经济吗？ 对， 他爱出多少钱买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定这些规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跟 NBA 的工资帽是一样的。就是 NBA 的这总体，你这个球队的工资帽是一个定数。如果你勒布朗詹姆斯拿了3000万以上，这就当年乔丹吧，乔丹一年是3400万美元，老二皮蓬就是400万美元，因为你的总数在这定的。如果你这个老板非常有钱，你给每个人都3000多万，你把所有的球星都聚到俱乐部，这个生态就崩盘了，别的队儿没法玩了。这就是 NBA， 它是一个体育加娱乐，它要所有的队都有活路的一个原因。 就是保护生态环境， 它要阻止个别的财主造成垄断。 而且 NBA 的设计科学在于，如果你在这一年的排名是倒数，你就按照你倒数的名次拿第一名的状元秀，什么就是说起码是第一轮前几名的秀，你的成绩拿了冠军，你就排在最后去找新人。 它 就保证大家相对在均衡的一个发展。 那内马尔的这个交易照你看来是有违规之处吗？ 我认为很可能有违规之处，因为他这个钱，他这次是这样的，是大巴黎把钱给内马尔，让内马尔自己把违约金给巴萨，然后解约 赎身， 就是变成自由身。 对，卡塔尔国家跟内马尔签了一合同，聘请内马尔当卡塔尔世界杯申办大使。给了3亿多， 3亿欧， 给了3亿多，拿出零花钱来把自己买出来，把我合同买断，然后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加盟巴黎。 这事儿我有点闹清楚了 啊。这种 本来还是说，我说也是说他一个什么广告代言3亿多欧元，没听说过。 没 事，原来 是这个 叫所谓这个广告客户，实际是卡塔尔这个 国家 主权基金。这个事儿其实还特别逗，在于就是我联想到中超啊，因为其实中超今年出了这个所谓的奢侈税嘛。这个奢侈税就是说，你如果买了一个球员，应该是高于570万欧的一个球员，你就必须交100%的税。意思是你600万买一人，你要给国家交600万欧，不是国家，给足协。然后今年这个天津权健就从德甲买了德甲的射手第三名，叫什么来着？叫莫伦斯特。 不知道名字、 莫伦斯特。对，这家伙值4000多万欧，但是今年整个转会窗口中，足协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这个奢侈税，为什么呢？权健把钱给了这个家伙，让他自己借了约，于是是0元买来的。 哦， 所以说这个什么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哎，但是我不懂，你比如说花几个亿欧，但这俱乐部也是个公司吧？ 对， 他这能赚得回来吗？花这么多钱弄一个球员？ 完全赚得回来。 如果对于内马尔自己来说啊，内马尔是值2亿的，就按目前现在的市场行情， 设低了，这个设低了已经。 对， 现在巴塞罗那非常后悔， 因为他是整个巴西的长得最帅的、踢得最好的、年纪最轻的领袖。那他的整个的商业价值是没法估量的。 你知道巴黎圣日耳曼高兴到什么程度？内马尔加盟的那天晚上，埃菲尔铁塔他们花了5万欧点成了巴西国旗的颜色。 哎，那这种我不懂啊，这个巴塞罗那能不能出更高的钱留下他呢？ 不能。这个就是他已经设定了解约金2.2亿欧， 你解约金放这儿了，你要没设还好，你要没设解约金，俱乐部可以说我就不想卖。 我看了一个新闻啊，巴萨又找内马尔谈，就是他正式转会之前，说你跟巴黎签了一个什么合同，就是他肯定是这个内马尔先跟巴黎说好的，我们要签一合同，我给你解约。巴萨说我们来匹配那个合同，并且可能会给你更高，你留下，就是说我把你那合同再赎回来，我也可以可能出那么多钱。但是内马尔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因为 核心地位还是要 这个当梅西的小弟当烦了，就是他在最关键的比赛里边，你比如他自己进了两个加一个助攻，他觉得我是 MVP， 但是所有的巴萨的官方出产的新闻里边都是梅西接受众人的欢呼，而且骑到球员的肩膀上， 哎呦， 那他是受不了的。这在无论是古代宫廷政治还是军队里边啊，立了功的老二，然后一直被老大这个踩着最风光，他要么就把老大干掉，要么就另立山头。 而且内马尔这个球员他比较特别，他是10岁出头就已经被巴西视作未来的希望了，一直就是新贝利嘛，当时《时代》杂志给他放上去新贝利，所以他这么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就是王，结果来巴萨之后天天说，哎呀，我觉得梅西就是世界最佳，我特别享受在偶像身边踢球。你觉得他是真的也是真的也是假的？ 哎，他到底比梅西能比吗？ 我觉得能比，就是如果啊，现在梅西已经被认为是足球历史前三，以内马尔的水平，如果他再带队夺一个世界杯，再带巴黎夺一个欧冠，我觉得进前15还是问题不大的。 那想得美的，我觉得他跟梅西还是比不了。 咱们先看看你说的帅帅帅的啊，这个巴西的内马尔， 哎呀妈， 哎呀，嘿， 这还是当年穿巴萨球衣。 你看，好，哎，他长得特别像我小学一同学， 像日本人。 对， 像日本人。 你再看，哎，这是 梅西告别他 啊，这是梅西的球衣是吧？ 对 啊，说他到这个巴黎的这个队也是十号， 他是11号， 10号， 到巴黎是10号， 对， 巴萨11号。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看很多这个巴萨球迷的这个主要是说史上最强铁三角， 对 MSN 什么叫三叉戟， 对 要解体了， 是 这是最可惜的。 三年三个人进了300多个球。 哎，潘老师，你说这个踢球啊，有没有一种历史上会出现这么一种组合，就这种铁三角啊，他们之间的默契达到了比如说郭德纲和于谦一样的程度，就是哎呦，就奉献出无与伦比的表演。 这个在一些绰号里边就能表现出来，就是格子还小是吧？我们那小时候看球的时候，现在已经不兴这种什么这种绰号。那时候小时候叫荷兰三剑客， 对， 德国三驾马车， 巴斯滕是吧？ 南斯拉夫三个火枪手，你听听都是三个，它基本上都是要么是中轴线，前中后，要么是。箭头一个前锋两个前腰，要么是一个前腰两个前锋，这个时候是他们往往而且整体要转到一个队里边去一块端，他们就是配合的特别好的那种的。 这还是这个语言文字啊，它相对比较古典的那个年代，就是那时候还都是大家通过这个体育报纸来看足球新闻的年代。 那时候是编辑给艺术加工的绰号， 对，那个绰号特别好听。现在呢都不是，那都是什么铁棍队啊，什么尼玛呀，然后什么背锅侠呀，都是这种名字。 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这种啊，这种超级无敌的组合啊，你觉得主要是取决于个人技术，就是他个人就能力高，所以一搭就能搭得上，还是说有一些？较为互补的地方， 我觉得脾气还得对，就是你互相都不能这个心气儿太大。 王能跟王在一块儿吗？ 王能在 足球界有这个现象吗 ？MSN 三个人就是这么强，就是每一个都是在这个各自球队都是， 但这是 最核心， 但这是一个病态，实际上， 是个病态，但配合的特别好。 加内马尔再加苏亚雷斯这三个的组合，就吸去了整个队的营养。他中场没钱买人，后卫没钱买人，因为他仨的工资已经占了他们全队的一大半。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这就是财政 组合， 这就是财政公平法案要做到的目的，就是不让你一个队强到没边儿，他这个前锋就强到没边儿了，所以他后边就没钱买人了。 但是这个公平法案现在也正在被摧毁，我们可以聊一下，实际上就是他说的是卡塔尔国家，我们英超，我不是阿森纳球迷吗？我们的现在最怕的一个对手是曼城。曼城的老板啊，他们卡塔尔的这个老板是卡塔尔国王，就是巴黎的老板啊是卡塔尔国王，这个曼城的老板是 阿联酋国王的女婿，排名第三，基本跟王储也差不多。就是他们买人是不眨眼的，而且财政公平法案是这样的，就是你是需要年收入3亿英镑才能这个买3亿球员，对吧？我们赞助你3亿，就打一广告3亿行了，这不就已经避开了吗？ 哎呦！ 现在我们中国人民也成为了让全世界胆寒的对手，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李哥今年买下了 AC 米兰。那 AC 米兰以前我们都觉得半死不活的了，这李哥买下来之后啊，一口气买了11个球员，那花了2个多亿，我不知道得用我们那边开玩笑。 李洪涛是吧？ 叫李啊，不是李洪涛，李。 这个李哥啊，我们就不知道他在中国的背景，也不知道他的钱哪来的。他反正是到这个 AC 米兰之后，直接花了2.5亿欧元， 买了11个球员， 然后各种段子就出来了。这个 AC 米兰主教练说：“咱要不要告诉他，买球队其实是搭球员送的？”就是他买了一整套阵容， 天哪！ 这个而且 眼睛没长。 这个现在社会流行语，这个叫 社会我李哥，人狠话不多， 人狠话不多，说买就买。他带着 AC 米兰就回深圳参加友谊赛去了。那个我就看那视频把我乐的，就是中国球迷在看台上高声齐唱的走进新时代，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让李哥在底下就是给所有人这个打着招手，然后这个肚儿也挺啊，鼓掌打着招手，你就不知道他钱哪来的。 哎，但是你说他这种买啊，是他不是为了挣钱的， 还是要挣钱的。 这能挣钱吗？ 这能挣很多钱。人家都说是那个，其实几年前就开始集中讨论这个事儿。比如说当年皇马买那个勾罗的时候，说8000万欧嘛，那当年在世界杯不是很闪亮的哥伦比亚球，说这个8000万欧一点都事儿一点都不大，因为什么呢？皇马主席把他买下来之后，皇马主席在哥伦比亚这国家是有投资的，马上就通过这个投资就收回来了，而且说卖球衣也能收回来。 但是 你知道内马尔去了巴黎之后，一天之内卖了1.2万件球衣， 哎呦， 每件球衣上百欧啊，这是多少钱？ 但是中国的这几个财团啊，因为买AC米兰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背景啊，买国际米兰的是苏宁，这个是知道的，就是买AC米兰和国际米兰能不能赚钱，我是持严重怀疑态度的。首先，意大利这个国家的经济在于这两，而且AC米兰和国际米兰这俩俱乐部是债务重重。所以就是人们一般啊，我们会认为就是买这些俱乐部，包括还有买一些西甲俱乐部，同时也承担了一部分把资金转移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哦， 你哪知道买了？ 这算海外投资吗？ 这算啊，这算海外投资。 现在不是在看得越来越严了？ 我再问一个那个什么外行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内马尔啊，他这个有希望将来能取代梅西吗？你觉得他有这个气吗？ 他是有可能，因为梅西、C罗现在32，梅西30，内马尔呢是20， 梅西31，差不多。 内马尔25，再过个，哪怕再熬5年，梅西、C 罗也不可能再到现在这个 level 了。那在内马尔这个层面上还没有特别好的竞争力。 内马尔就是最巅峰的时候和梅西最巅峰的时候。或者说同样年龄的时候， 达不到， 达不到。 我觉得跟 C 罗的 梅西在内马尔这个年龄的时候，一年7-8、10个球能进，内马尔进了30多个吧， 那你现在感觉比梅西值钱多了。 对啊，这是因为他和梅西不一样，梅西是13岁就去了巴塞罗那，今年三十出头，已经是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同一支球队，他是忠诚的一个代表。 但是梅西今年30多是吧？ 对， 梅西的违约金好像是2.6亿欧元是吧？ 梅西应该是3亿左右，3亿欧。 就是我记得他2.6亿欧元的时候，曼城跟梅西还商量呢，要不要把你买断？后来梅西因为基于对巴萨的感情留下了。这是后来有一个教练透露的，说梅西给他们打过电话，就是他不想在巴萨待了，想换一个环境。 因为他西班牙特别邪乎，就是说这些球员啊，动不动就偷税漏税了，你就不知道法律能端出。 不是说梅西也牵涉到这个关系、 对，而且给梅西判了21个月， 对， 但蔑鱼初犯不用坐牢。你说这情况谁还敢在西班牙待着？我就觉得这个欧洲开始这逐渐衰落之后，尤其西班牙有一点点没出息。 不，你不能怪人家税务总局，我觉得还是要交税，一定是避税没避好， 没避好。 是 你像梅西这种球员，他犯不着为了几百万欧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的。 哎，但是你说这玩意儿，他这个感情，那你比如说这个，要是卡塔尔或者什么哪个石油的这个钱， 他要是他同样的目的，为什么他不把梅西给买了？ 这就是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但是呢，应该说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好买了爱情。就是今天在一个，就前一阵那个曼联的那个鲁尼不是去回了埃弗顿吗？ 嗯， 他在曼联待了13年，他后来他就说我在曼联进了250多个球啊，这个记录很可能没有人可以打破了。说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多厉害，而是说可能没多少人能像我一样待10几年了。 嗯， 他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啊，现在的这个足球俱乐部正在告别古典精神时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我们小时候看球的时候，往往比如说马尔蒂尼有个球员 ，AC 米兰的时候，就是马尔蒂尼的爸爸是 AC 米兰队长，马尔蒂尼是 AC 米兰队长，马尔蒂尼的儿子现在是在青年队踢球，就是叫几代都是红军，就是血液里流着什么什么什么。 是。 现在已经很少了，就是现在最后一个贵族有点像托蒂。 对， 托蒂是41岁退役的，他的王储就是接替他要当队长的，已经35、36岁了，说队长再不退役我就退役了。对， 就是所有传统的爱情必将变成卖淫，是吗？ 这么严 重？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讲。 就是其实现在不光球员，主教练也一样。你想这个曼联上一任，这不是上一任，他这个功勋主教练福格森干了26年，那阿森纳的这个温格教授这也20年了， 还干着呢，二十一年了 、不可能了，他们都说这绝对没有可能再有这么长时间的教练了。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媒体这么发达，这个金钱又大规模的注入，卡莱的卡塔尔来的中国的钱注入之后，大家要的是出成绩，你今年拿不到冠军，甚至你半程踢得不好出去。 哎，但是你说啊，像这个内马尔或者梅西这些人呢， 嗯， 他们身上背着这么多钱呢，他们这种有没有压力，会不会特别大？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不是你的预期有这个表现呢？但是你这个人有时候很难说呀，我这俩月状态不对， 对， 或哎这种他们到时候是不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压力特别大？ 这种天赋异禀的人啊，他往往不仅表现在场上。我一直觉得他们精神力是非常强大的，就是而且他跟正常人不一样。比如说 C 罗，你只要不让他拿到世界第一年薪，他踢球就踢不好。就只要梅西一加薪，他那边就跟皇马就开始闹，让我拿到了世界第一高薪之后，他的进球率就层层的。 但是现在世界第一高薪在上海申花， 是中国人给的、啊。 中国人给世界前5名高薪有好像2、3个是在中超球队踢球。现在、 就是、这些，我觉得这些顶级球星他的内心就很强悍，你给我的钱越多，我背负的压力越大，我可能发挥的越好，就像马拉多纳。但也有一些一流球员啊，就是我拿着这个第一转会费来之后，直接就怂了，然后这样的人还是有的，但他就这说明他的异禀没有异到那个程度。 但是我觉得顶级球员还有一个好处，他团队特别好。你像如果你那我咱们正常想，那我这今儿鲁强强我这身体不好怎么办？那对顶级球员来没这回事儿。如果身体不是很好，有团队帮你调理的。 对，因为你看我像那天我碰一导演，那导演说我他妈就绝了，就是说我呀。没钱的时候电影拍的最好，有钱这样都不正常，就是有钱就没拍出过好片子。 他有了钱之后他得不断的还想， 他架不住这个， 把茅台得植入了呀，把这个什么植入了。 如果给贾樟柯2亿让他投，他一定拍砸，这个是肯定。就每个人就跟这个刘邦说啊，就是我可能能带2万部队， 嗯， 那韩信可能带20万，一个导演能带多少部队是注定了的。你让陆川啊，像贾樟柯啊，拍小片文艺片的导演，你给他来一夜宴，那直接就砸了。他没有这个经验，也没有调控的功力，或者没有商业大片的思维。你给斯皮尔伯格，那就是钱越多越好，叫韩信将军多多益善嘛。 哎，我再问你，你比如像这种王不见王啊，或者什么铁三角啊， 对， 这个在场上啊，就是这个个人进球。或者说配合对方， 嗯， 会不会发生犹豫？ 这个是 C 罗跟梅西的最大区别。 梅西就完全不会犹豫，如果队友的这个机会好，直接就传过去。 我就看场上，只要队友能把握住了，梅西一年能助攻90个。 对， 但是 C 罗是，哪怕队友进了绝杀，只要不是他进的， 不庆祝， 你就回到中场去了。 对，他要自己进了，就是这样庆祝。 就是那一共进了5个球，其中有一个他是点球，那进了点球之后就是兴奋，必须过来都得拥抱他。 对， 你要不拥抱他，他就很失落，说你们不爱我了。 所以这人性啊，全在场上都能看得出来。 他从小缺父亲， 啊，那梅西怎么那么大公无私呢？ 家庭教育好，家庭教育好， 阿根廷的中产阶级家庭。